小花小鹿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声家里 乐 乐 七 十二变，白天晚上 名麻省理工毕业生创立了一个机器人餐厅，在波士顿开业，出餐最多三分钟。 怎么了， 小花？你别看这个新闻说它是机械化程度非常的高，但是很多东西是在人工控制的这个 情况下 才完成的，它这个机械的操作。 嗯， 要没有这人，这机器怎么能够？而且再说了，它完成都是西餐啊。 对， 你让它弄鱼香肉丝。 我想想 啊，包个饺子，弄个肉龙。 饺子你别说，他绝对可以干。包饺子不是最难的，就是手合在一起。 现在有那样的机器，有放馅儿的， 让他烙这个韭菜馅盒子。 摊煎饼不就是一个输入的过程问题吗？你把它记录到程序里边，第一步怎么弄，第二步怎么弄，然后怎么铲，怎么翻，怎么抹酱， 哦， 怎么磕鸡蛋，其实动作对机器人来讲不是很难的。 是吗？ 我看到那个外国炒菜那机器人，他那个机器就给你设定成你就这么翻，哎，先左一下右一下倒一下， 城市化都能完成。 嗯， 那比如预估时间的看火候的就不行，你比如说他到时间他必中翻炒了，但实际上火候还没到没熟呢，怎么办？ 为什么没熟？ 他肉比如说他有问题，比如说这个肉， 哦， 比如肉质 肥的瘦的 那嫩一点老一点啊，需要多靠一会儿啊， 哦， 多收会儿汁儿啊， 哎，薄一点啊，厚一点啊，是肉丁是肉块是肉丝肉片啊， 有道理有道理。但是像披萨饼就比较好做了， 对，它标准化嘛。 硅谷那儿就有一个制作披萨的机器人， 嗯， 揉面喷水加酱都非常熟练，就像一个大厨。 放歌放电视跟你聊天都不叫事儿，但是机器人有些动作做不了，你比如说机器人抻面来不了。 来干什么？机器人写字都能完成了， 机器人能压面，它抻面抖的一下上劲儿，来回一拧麻花，这他来不了。 机器来得了啊， 来了吗？ 来得了。 西北那拉面他能完成，哗一抖，然后当当一摔，啪起来。 王大磊现在是吃不着啊，所以只能拿这个形容的又真切吧又具体，然后来解这自己这个馋。 但是机器人可以切面， 面压面都没问题，但机器人抻不了面，一伸一紧，他得跟那面的程度柔软度活成什么样，这边面活稀了，拔一抻断了。 这么想想还是西餐更容易让机器人来接替。 对， 中餐挺难的，你比如说咱们就说小猪说那个什么鱼香肉丝，我再说一个麻婆豆腐，豆腐250克，牛肉75克，蒜苗一根，豆豉15克， 这都能输入到程序里。 好，都输入了，我再跟他说你把豆腐切成2厘米见方的块，能完成。 这机器完不成，这机器比如说你要，啊，都切好了之后你得把现成料搁那， 这些都还是比较明确的规定是吧。嗯，最难的是什么呢？ 嗯， 最难的是你得跟他说我最后要这个菜的特点是什么呢？麻婆豆腐的特色在于麻辣烫香酥嫩鲜活。 这是跟机器人说的，机器人听得懂啊？ 麻指豆腐在起锅的时候，哦，起锅你不太清楚啊？起锅就是这道菜马上做好了是要收的时候。 好，这位还真有耐心。 撒上适量的花椒末，花椒最好用汉源贡椒啊，不是太清楚啊？ 多新鲜！ 汉源贡椒就是麻味纯正，欠人心脾。有的麻椒啊，它就是卡喉咙。明白吗？ 他明白得了吗？ 辣呢就你用那个龙潭寺大红袍油浇制的豆瓣，明白吗？ 这都是派人去买就行了， 加少量热油，少量不知道看着办。完了以后呢，烫呢你得要保证整个菜出锅的温度。 我特想说机器人看得见我就看着呗。 下一筷子尝尝怎么样，合适了就起锅，不合适了再放里面待会儿。 好，这难为死机器人了。 香就是说这个起锅以后你上桌闻不到制豆腐的石膏味儿，明白吗？机器人 这机器人人扮的。 石膏味儿是什么味儿啊？ 机器人都说了话 了，别弄那个浸豆腐那种水锈味儿，知道吗？啊，不太清楚啊。再说酥吧，炼好的肉馅色泽金黄，无酥不板，一颗颗一粒粒入口就酥，粘牙就化， 呵， 粘牙懂吗？ 粘牙 哦，不太明白。哎，说一下这个嫩吧，下锅的时候啊，得煎汆得法，色白如玉，有棱有角啊，一捏就碎。你得用小勺咬着就能吃到。 小勺就不知道什么吧？ 翠绿、湛蓝、油泽甚艳，仿佛从齐地采摘切碎，活灵活现，夹之入口，皆具熟透毫无声色之味道也。 让你朗诵的出来。 鸡人， 鸡人已经冒烟了。鸡人熟了。 鸡人当然坐地上了，不干了。 哪是假的？我说我不来，你非让我来。 我来。 露馅了吧？哎，天津部的故事里有个秘籍是吧？ 中餐难，难于上青天啊。 我跟你说，机器人能做的基本都是中餐里的炸货，炸藕盒，炸茄盒， 他不怕烫。 你那机器人已经漏电了啊，滋啦滋啦的， 炸虾片，我还没说机器人怕烫呢。机器人一身得结实，哎呦，我烫着我了。 我就说机器人不怕烫啊。 对呀、 啊， 炸油饼，炸油条， 往锅里一试，不是该炸了。 对，一个那鸟就听那机器人说了，开呀炸。 开封机器人， 开封 机器人， 哎呦，换了吧。 铁面无私，边省收。机器人为什么那么厉害？跟大家再说一下，比如说那家披萨店叫 Zoom， Zoom 好像是个游戏， 还是 Zoom 呀？这个 Zoom 啊，咱们还念得不太准确。反正就说这机器人吧， 这应该叫渣吧。 就说这机器人后厨制作时间可以每小时搅拌约370公斤的料。 那这机器人适合搅馅儿。 一般人工制作披萨面团发酵需要48小时，但是机器人可以在9秒之内将任何一块面团压成比萨饼，而且比萨饼外壳沿传送带滑下，分布在两个酱油分配器之一。而且这种机器人的手臂像蜘蛛腿一样，可以分发酱油，酱油由当地种植的西红柿制成。在传送带的末端，有这么一位叫做 Vincenzo 的， 叫什么 ？Vincenzo。 稳谁？ 反正他将比萨饼放在架子上，提升到烤箱门。最后还有一个比萨饼切片机，将馅饼分成8个完美比例的切片，每片约180卡路里。每个14英寸的比萨饼的费用介于10美元到20美元之间，包括交货。怎么样？这个制比萨饼的机器人一出啊，多米诺、必胜客、披萨小屋等披萨连锁品牌都吓出了一身冷汗， 那些披萨都湿了。 娱乐72遍，爱听这个节目，喜欢小花、小柱和大磊，都是我的好街坊。大家好，我是吴京。昨天碰见大磊了，大磊瘦了，头也瘦了，脚也瘦了。腰没瘦，两头尖尖。哎，小花那叫怎么大个来的？ 71.8个，两头尖尖这么大个。 娱乐72遍，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在酒吧里，我觉得作为一个孩子呀，小的时候都希望得到家长或老师的鼓励肯定。当然了，有的家庭注重那方面，比如像我的家庭；有的否则家庭他不注重那方面，比如像您二位的。 我的印象就是这样的。好的那个都得落他那个。 对对对，这个对，抢羊都剩的。 小花这么多年呢，就靠这种幻想活着。 就是因为他可能小时候 太明显不一样， 家庭里边缺失这种正面的鼓励，所以他这大量的需要自我鼓励。 给自己洗脑， 哎，并不是很缺失啊。 你看，又来了， 老师 洗脑，这种状态又来了。 好学生，不操心。 哪个老师？哪老师姓什么记什么？ 缪老师。 缪了，就是胡夸的老师。缪论缪老师。 缪老师，胡老师，贾老师， 没真老师。 你们也是他们仨教的呀？ 对，胡缪贾。 一开家长会，你爸和你爸体弱筛糠，缪老师 怎么了？就是多了成这样了， 又得挨骂。老鹰今儿我觉得要骂你， 还得捉小鸡呢，是吧？ 老王要骂你，老鹰该轮着你了，该你回了。老王，你也别跑， 老点 哪儿不打的？ 你姑娘是不是快退学了？ 不是，我说的也是实事儿嘛。 什么哪儿的实事儿？ 后来呢，不是有那个学生手册吗？给王大雷写，上课不积极发言，小动作太多，要积极锻炼。 对，然后老师特地拿红圆珠笔写了两个字。减肥。 王大雷一想，这回家我爸一看我这么多缺点怎么办呀，在后面补，但是总体表现很不错。当然

头发呀。 王大磊，你不是我的这个辩护律师，你替我解释什么？ 我觉得感觉就是这样，这很正常啊。惊奇点在哪儿啊？ 你是想跟葫芦好啊，还是说你想给葫芦再介绍一个呀？ 哎、小猪，你怎么好像这件事了如指掌？ 你别紧张，你比我还紧张。 难道他小妹儿你见过吗？ 你是撬人家 王大磊，你怎么听他这话音儿，你帮着他说话？我就说这个，这男女生谈恋爱，这个 人之常情， 就是的，分分合合，合合分分的，是不是？ 啊、 那女孩叫孟凡贵。 哎呦，那这还排字儿呢，这个 来了那么多 孟凡慧。 对呀，我就说排字儿的呀。 啊，对对对， 你这么紧张是怎么回事？耳朵都不好使了。 你说叫孟凡慧，我说他们还是排字儿的，这没问题。 这 句话 紧张啊，小猪还是有问题。 我喝水，我喝水。 还有问题，不过小猪跟那女生还挺搭的，我觉得。 啊，还是他俩搭。 挺从性情上，不是就是性格上面。 哦。 就比如小猪那种呛着话茬说话的那种劲儿，那女孩也有。你比如那天葫芦跟那女孩到我这酒吧里来， 嗯， 我就坐旁边听他们俩聊天， 嗯， 葫芦就说：“你干嘛呢？”女孩也说了：“我还能干嘛呀？” 哪有这么说话？这不枪神就为打架来了吗？ 呗。然后葫芦就问了：“嗯，加班干嘛呢？还能干嘛呀？还不那摊事儿啊？”嗯，葫芦说：“那你要加班，嗨，你早说就好了，我还想等你一起吃饭呢。”女生说：“那我们老板也刚说的，我之前也不知道加班啊。”葫芦说：“那你也没给我打一电话说说啊？”女生说：“你也没问啊。” 这就是要分手。真的，他们谈到一块儿去都是个奇迹。 你是在人家谈话期间你练速记呢是怎么着？这一句一句的记这么真着， 就是一活小柱在这坐着呢。 什么叫活小柱 啊？就是一男小柱活生生的在这坐着的那种聊天方式。你看就是一个小事儿，后来他们俩就吵起来了。我就在旁边看，我也不好意思上去劝架，是吧？毕竟是人家之间的事情，清官还难断家务事呢。 你呢就假装擦抹桌案，是不是？ 对对对， 这就是你的目的。 我没有目的啊，我不是希望他们吵架的啊，我就想看他俩到底合适不合适。 这你就能看出来了。 嗯， 哎，你看哪两口打架能看出合适不合适？ 嘿，能看出来的。 怎么看出来的？ 他们俩一吵架一定能暴露一些问题。 你比如说刚才这段暴露出什么问题？ 你看要是吵架懂事的话，其中一方呢肯定要妥协让步，或者说起码回避一下，让这个战火就不要再蔓延。 哦，他们有妥协的吗？ 没有。 有一妥协的。 没有妥协，只是俩人互相拱火。 哦，越说越呛呛。 嗯，对，你怎么说话呢？我还能怎么说话呀？那你这么说话我能乐意吗？那我怎么就 我也不乐意。 我也不乐意。 那咱俩怎么着？咱俩分手，分就分。 不是说不能分呢，你看小矛盾上升到了大争吵，为什么呢？就说话这个方式就是耐心不够。其实人要呛着茬你就乐呢。你笑面你跟他还能干嘛呀？ 干嘛干嘛不嘞？ 你饿不饿呀？ 饿不饿了不嘞？ 累不累呀、啊？我不累呀、啊，不累不累的嘞。 哎，对， 我累不累你自己不知道啊？ 不知道，不知道不累。 我让你知道知道。 那知道也行呗，那哪知道不累？ 你看看， 这种方法比那枪声还斗气儿呢，知道吗？ 我觉得挺欢快的。 你看， 哎呦呵， 啊，小花就希望找这么一个。 哎，行。 你看，要我得多开心，要我肯定都乐了。 我估计我就气乐了，他老不累不累的。 所以总结出来，两个人相处啊，就得少用反问句。 对。多用肯定句，是吗？ 哎，对对对， 你吃饭，你睡觉， 也少用起始句，给我拿过来，找个凳子坐下吧，让他赶紧走， 老实点， 哎，你快过来。 我觉得 起始句 最好还是用设问句，你饿不饿呀？你饿，你吃不吃啊？你吃，我贫不贫呢？我贫， 你自己玩吧。 哎， 所以应该多表示关心，用问句，你累吗？你饿吗？你困吗？你想乐吗？ 不应该用问题。 对， 怎么不应该用问题啊？ 你看多高兴的事儿，一起去吃饭。你看 好啊，好啊，对呀、啊。 你看他没有问题。 下午两点钟，娱乐七十二变，没事儿您就来坐坐吧。 我是李增瑞。三口人一台戏，我们天天唱。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

可以比价，没有问题。 我们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国家三包是这么规定的。您可以去比价，买贵了，您可以按照国家三包七天包退，对吧？ 对， 没问题。只限此时此刻的北广购物，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还有特别回馈，泰佛给大家承诺。一年之内如果没有人为损坏，它不保温了，给您免费换新。 对，免费换新。 400-015-515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 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来关注路况，现在姚家园路由东向西全线车多，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南向北车流量大，东三环分钟寺桥到三元桥由南向北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冷空气影响，北风风力较大，并且伴有扬沙。综合考虑，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今天的气温在30-16摄氏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感觉较热，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为1，感觉舒适。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外出要注意防晒。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花想入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戴不成，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娱乐七十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 该 有 他， 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有我王大磊。 时间： 公元3000年前。 地点： 快乐大街。 酒吧： 一勺烩。 情景： 二代商城。 人物： 小柱、 小花、 阿磊、 孙奶奶、 吴奶奶、 王大爷、 高水。 世界： 有，每天都有。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大街家属院，老公， 咱俩有事儿说事儿啊。结婚也不是说一天半天了，这好多年您天天都这么250带弹性吗？ 老公，你 这日子告诉你过得好，完全因为我脾气好，我处处迁就着你。 好啦，迁就也是一种爱嘛。咱吃东西去啊，就吃这鸡蛋，我不想吃这种的。 不是，这蛋挞怎么办啊？ 我不想吃蛋挞。 蛋挞，俺们蛋挞是5元一个， 真贵。 我又不想吃蛋挞了。 想吃什么呀？ 我想吃火锅。 哎呦，我这火锅，我也是正想吃火锅呢。好不容易咱俩一样一回，走吧走吧，吃火锅去吧。 先生里边请，先生里边请。 哎， 吃火锅吧。 我来清汤。 不不不，麻辣的。 清汤的吗？ 麻辣的吗？ 他说要个鸳鸯的吧。 吃辣你脸上长包。 辣的才香呢，要不吃什么火锅呀？ 他说要个鸳鸯的吧。 你也是死心眼儿，要个鸳鸯不得了吗？ 好好好，都倒清汤、啊。 什么小料？ 两碗麻酱。 啊 啊，那两碗香油。 你要那么多干嘛、啊？ 你要那么多干嘛呀？ 我给你点的呀。 我吃香油，你点两碗麻酱干嘛呀？ 哎呀，一碗香油，一碗麻酱。 那、啊、好，一碗一碗。嗯、你还点什么？ 牛肉。 牛肉。 你忘了，他这牛肉一般。 他点什么？ 肥牛。 哦，肥牛啊，好， 就牛肉好 ，S S， 啊，你要大 S， S 牛肉 啊 ，S 外脊，哎， 行，那我来那个什么虾滑， 啊，虾滑， 鱼滑，不要虾滑了， 啊，一份鱼滑，一份虾滑， 谁说的？要鱼滑不要，要虾滑不要鱼滑， 鱼滑好吃， 那都不要了， 哎，二位那拼了吧，可以拼一滑， 拼滑。 啊，拼一环，一半鱼滑，一半虾滑啊！ 来一个百叶 啊，百叶，您要百叶吗？ 毛肚， 啊， 百叶嘛，都一样东西，百叶好，好吃脆。 哎，我就纳了闷了，回回都得百叶， 二位啊，那个拼一个吧，百叶拼毛肚， 拼一个 啊，那行，多放点毛肚啊。 哎，好， 嗯，茼蒿， 啊， 蒿子杆， 二位拼一个吧， 好，拼一个， 茼蒿拼蒿子杆， 好， 拼一个，来一平菇， 啊，这金针菇吧， 金针菇塞牙。 你那苹果他给你撕两三片的就算一盘， 那个 你这么难受呀， 二位拼一个吧， 啊，好， 拼一个吧， 啊，那我给报一下，二位要的是鸳鸯锅，一个麻酱， 甭报了，行， 这个 不得报一个，你听见他我漏记了呢，上回是不是少记一个呀， 都是拼的，能漏哪个呀， 他 单数的不对， 他根本没拿笔没拿纸，这凭脑子记的，你让他报一个，差一个怎么办呀， 他们这脑都行了呢，你怎么知道 什么脑子行，脑子行那个话少，你忘你听没听那节目里边说的， 二位我给再报一下吧，你们要的是鸳鸯锅，然后是这个麻酱小料拼一个香油小料，然后牛肉拼 S 外底，拼一个，对吧？ 没什么问题吧？ 要料饮料什么呀？ 豆浆。 你跑这吃早点来了？红茶。 要不我让一步，酸梅汤。 你去，苏打水。 杨梅茶。 好的。 千万杨梅茶。 哎，好，二位一人来一壶，好吧？ 拼一个吧。 凉白开拼免费茶，好的。 是这么个拼法。 晚上一会儿看电影去吧。 哎，咱家里不看了好几个半段吗？ 那家里看的。哎，你说那服务员不走，旁边乐。没事了，不加什么了。 啊， 不，你们不拼了。 不拼了吗？ 啊。 去电影院看能跟在家看一样吗？ 不是，那你张罗吃什么饭？这咱看完电影几点到家的？ 晚点怕什么的呀？明儿没什么事儿。 明儿没什么事儿，咱不会。 咱好不容易遇见的。 是咱俩这婚结的吧？ 当时就早知道你跟我这么多不一样，我就全。 早嫁给我了是不是， 我嫁他了就。你现在就是脾气大， 你脾气也不小，那会儿你对我百依百顺，小鸟依人， 你那会儿对我言听计从，对我是说一不二。哎，这服务员给我看电影去吗？ 哎，不刚说一遍了吗？ 你还没答应我呢。 啊，行，不去。 哎，你真怎么这样，你这么着我跟别人拼一个看电影去了。 你要敢跟别人拼一个我就跟你拼了。 找我跟拼啊。 哎，他那边答应要拼， 谁跟你拼啊？ 哦，拼错了。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 这一对小夫妻啊，丈夫上网打游戏，妻子上网要看电影，争起电脑来，结果俩人是动起手了。后来啊，妻子气的是摔锅打碗，喊着要离婚，喊叫声打破东西的声音传出来，正好呢有一个走访入户的社区工作人员听到了，敲门进去劝劝架吧。经过调解，丈夫主动向妻子道了歉，最终呢妻子也原谅了丈夫，两个人呀继续拼一块儿了。所以您看，夫妻吵架没什么大事儿，能拼就拼了吧，我给你拼了。 这两口子又商量吃饭呢。 快乐大学， 我说大叔啊， 快大叔了， 大叔 怎么了？ 我说你这招行吗？ 硕鼠， 我跟你说， 硕鼠 这女孩最怕就是 这坏小子，这是背书呢。 莫我可顾，硕鼠， 叫什么？ 没有啊， 我说大叔啊， 硕鼠， 哎，他怎么追这儿背来了？换件， 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硕鼠， 谁叫硕鼠？ 我说我先叫头头上，他搅和咱们俩。我说你想这招行吗？ 这行妈呀！哎呦，你把那妈去了吧？ 真成吗？ 那当然了，这女孩最容易被什么打动啊？ 硕鼠， 又来了。 行，甭管了，不，咱不受外界干扰。 哎， 花儿怎么着？ 是有这个还不行吗？这是最大的杀伤性武器啊！加上我这一份的真心， 哎，还真是， 对不对？ 到时候我现场来一个帮当， 来一个，我明白了。花儿对于他来说是最大性的杀伤性武器，他花过敏，然后你还有一份的真心，当他面你再来一帮当，我估计他坚持不到期末。 你想什么呢？ 你说什么呢？ 我说我对他这个爱意这一份的真心，我当场帮当跪那一表达，对不对？就是发自肺腑的，绝对把他打动了。 你还甭说女孩打动，连硕鼠都能打动了。 硕鼠，硕鼠， 这是谁呀、啊？这硕鼠， 怪物 吗？怎么老围着这边转？ 还真行。可是咱哪儿摘月季去？ 摘月季干嘛呀？买玫瑰呀、啊？ 嗨，那脚，咱学校花坛里就能脚。 不行，得用真钱。 不都说用真情打动吗？你以前花假钞的。 这个真情就得用真钱，你摘蔷薇拔去薅去那哪行啊？要就是那包装，知道吧？ 对对对， 那大捧那劲儿。 对， 回头我抱着啊。 哎， 硕鼠，硕鼠， 我不抱着那硕鼠。 咱上公共课， 嗯， 那全系一起上，你知道他坐哪儿啊？ 就这个，我忘了， 忘了， 这怎么办？ 不是这是这么回事儿 啊！ 这公共课随便坐呀，他坐哪儿他也都会有可能啊。 有道理。哎，你说这个问题我倒是没想到，咱们一共有多少个座位？ 我记得特别清楚啊，231个座。 你听我的，咱们买231朵玫瑰花， 干嘛？ 咱们一座位搁一个， 甭管他坐哪儿 都有玫瑰花。 行， 他就算坐在花海里了。 可是人家谁能知道这花你是送给他的呀？ 万一有别人啊，一占我这便宜怎么办？哎，这样写纸条怎么样？ 写231个纸条 啊？对呀、啊，每一个花儿我配纸条。 行行行， 搁那儿，对不对？ 为了你能够把它追到手， 嗯， 也为了你不辜负我们大家对你的、对你们俩人这个祝福。 对， 我来帮你写。 来来，写写写 写， 写 写什么呀？ 写猜不到你坐哪儿， 除 对。就写这个 啊， 猜不到你坐哪儿，除非你没来，来了就祝你生日快乐。 哎，这好， 好不 好？不提求婚的事儿， 嗯， 用你的真钱打动他们。 对。 哎，大叔啊，干嘛呀？这么早来了、 啊， 从来没见你这么早上课来。 我今儿啊， 我告诉你， 这我们这桌斗里面塞什么呢？ 没，什么都没有啊哈。 还不让看，还不让看。 啊、别看，别看，别看，别看。 什么呀？ 别看，别看。你坐着回，别，不是给你的啊。 哼， 真是。来了，对，婷婷来了。看呢，哎，看呢，看呢，看呢。 嗯， 我过去吧，这会儿过去合适了吧？ 你要过去还商量？ 谁呀、啊？你知道吗？不知道呀、啊，你谁呀、啊？ 婷婷。 哎、 啊， 大树。 嘻，这我干的，你感觉怎么样？ 讨厌，没带着骂人呢。 哎。我写的什么猜不到你坐哪儿，除非你没来嘛，所以生日快乐呀。 对呀、啊、我也是这么写的呀。 你写没写婷婷啊？ 写了，你看这不写着吧。 什么 硕鼠？ 我也有，哎，我也有硕鼠，你有吗？ 哎，我这有个硕鼠 啊，我这有硕鼠，我这有帅鼠， 哎，我这婷婷。 快乐不断，娱乐72遍。 那天啊，福建师范大学大三的一堂公选课，教室与平常不太一样，231张课桌里面都放了一只包装完好的玫瑰花，还加上一张真情流露的生日祝福卡，上面写着：婷婷，猜不到你坐在哪儿，除非你没来，所以生日快乐。 当婷婷现身教室之后啊，教室里的同学们除了羡慕，还纷纷为其送上生日祝福。 年轻时代大胆表白，也许以后啊再也不会有这样的勇气了，用爱情温暖现实也不错哈。只不过呀，人家这位真的没把婷婷写成硕鼠。想当年，北京的胡同是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 现如今，我们的小院是音乐酒吧大粗腿，小花小柱王大磊。 哎，我这腿怎么粗啊？ 大磊，那又肥是41，是42啊？ 哎呦，2014年娱乐72遍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小底， 英宁， 王大磊， 和您继续聊聊这有滋有味的北京生活。 大发宾馆。 先生您好，先生您里边请。 好，爸爸。 我叫那位先生，小孩那边请啊。先生您请 哎， 先生您办入住啊，我来帮你拿钱。 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 哎，先生 啊，您好。 我没问您好不好，您先起来，起来，先生。 哎，我稍微吧。哎呀， 先生， 哎， 您办理入住了吗？ 没呢。 哦，那您先办入住。 他在那儿办入住呢， 您排他后边。 我们是一码事，我在这歇会儿，看着行李也不行啊？ 看着行李是没问题，您要站着看呢，我们是没意见。哎，起来，对不起，我看着没看着他，起，您起来。 哎， 这位， 先生， 您好，您办理入住了吗？ 没有 啊，那您那边办理入住啊？ 不， 您回答倒是简单啊。 不住，真不住。 什么意思？没错，您是不是不在我们这儿住啊？ 不住啊。 哦，不住啊，先生。 啊， 十块。 什么？ 什么钱？人民币。 你们这住宿这么便宜呢？我们俩来退房的。 啊，不是，我没说您退房，您随便。我们是坐沙发十块。 您的意思就是，如果我给你十块，我能住这沙发？ 你住沙发？不是晚上也不行、啊。 住沙发。 不是，您听我说。 能睡这儿，简单而言就是睡沙发。 不行。你想什么呢？坐沙发，睡沙发，您加铺那单说。而且我们这大厅不留宿，我们这不是沙发铺。 哦，这么。 我们门口是大酒店。 哦， 我们这虽然叫大发，我不叫大沙发，你知道吗？ 哦， 没有沙。 沙子呢？ 沙都扔出去了。也没您什么事。 少说这。 起来。 哎呀， 哪来的您是？ 我住你们这酒店，他那儿办入住呢，我在这坐会儿，看着我们这行李， 办完了吗？ 没呢， 没呢 啊！ 对不起，先生，既然是办入，您办完了踏实坐。我们这酒店呢，是您只要入住就能随便坐我们这沙发，但是您要不入住的话， 哎， 起来！我说我一眼没看见你这屁股那么沉呐，啊！ 哎呦， 下午您解释一下，他是您办理完入住啊，随便坐沙发，但是您要不入住呢，我们这坐沙发十块钱。 哎、 起来， 不是 你上我们这过瘾来了？哎呦哎呦的， 这沙发 交完钱再坐，我知道舒服。 皮面的， 我不卖给你，您蒙着标包贬啊！你别拍了， 豪沙发哪儿买的？我们家就装修了呢。 哪儿买的也不卖，起来。 1212， 坐，先生。先生，1212的先生，我跟您说啊，您没坐过沙发， 坐过， 您咱大庭广众的，您别这样行吗？ 不，您这沙发太喧腾了。 是，那您别尬哟，您知道，您这儿有一位不让坐的，您别给人造成这个 哦 不好影响。 对不起。 您随便坐。 哎， 你看人家了吗？ 我这回是虚坐的，我并没有。 您甭那么客气，爱虚坐不虚坐，我们这不需要谦恭。我跟您说，您看那位了吗？ 1212， 哎，您看说哪1212？您要也有1212，您就坐。 哎，1212是我的房间。 我知道，我就举个例子。 你借我用一下。 行， 哎，这确实两张卡。 行，您别跟人起哄 啊！ 我眼睛盯着你呢。 不是一个沙发，您至于吗？ 哪至于吗？ 破沙发！ 刚才不是好沙发，你这骂我们沙发，你得一会儿赔钱啊！骂沙发赔20啊！我跟你说，这不是我们瞎说，没有道理。 这沙发你亲戚呀？ 我亲戚是皮子的。你这话说的我就不爱听，你这属于侮辱我，你侮辱我个人赔30啊！ 骂沙发你什么事儿啊？ 那你不能骂我们家亲戚是皮子。1212同志，您别起哄啊！我知道他没说那意思到了。谁坐沙发呀？我告诉你说，我们这沙发好沙发。 你也注意点语言，这么会儿呢涨了3回钱了，别再那样了。 我跟你说 40了。 谁就这么干呀？ 我们家就这么干，因为我们这 你亲戚。 你们家有沙发当亲戚的吗？啊，我跟你说，这我们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对面是学校，是不是？那动不动的接孩子，家长就上我们这儿来坐，坐来坐去，给你看我们沙发坐坏了怎么办啊？ 把你亲戚皮子坐坏了。 谁亲戚叫皮子？我说1212同志，您别跟起哄啊！您是说样的吗？ 我回房间了， 赶紧回房间里，您爱怎么办怎么办啊？ 那给10块钱是随便坐是吧？ 给10块钱付费就让坐， 怎么坐都行。 您要是这么说呀，我还真得留神，您憋着回也不行。您要是把我们弹簧坐崩了，还得照价赔偿。 您给我们做坏了也不成啊，您这做随 只要不做坏随便做，怎么做愿意怎么做怎么做，行了。 这反正是这个符合这个公共道德的，您都随便干。 那我承诺不做坏。 起来。 哎呦， 你这有什么？ 你给我弄坏了。 你哪儿都坏了，你还没说不上，你交完钱再做呀，先投币呀。 哪有这么档子事儿？ 哎，你看我们这有规定，我们这牌上写着呢。 哪有这样的规定啊？ 我们这有啊，您不认识字啊？写着呢，我给您念啊。凡入住我酒店客人办理完入住手续，均可在沙发就坐，如未办理入住则10块钱一次。 哎，您老贾再念一遍，我没听清楚。 您也不是入住的，别起哄。起来。哎，怎么来这边，来招保安，赶紧帮忙护人的 抬你们家亲戚。 这事儿听起来像笑话，但是个真事儿。河南三门峡一个宾馆沙发旁边写着，在大厅沙发上就坐，收费10元。工作人员回应说，宾馆的位置特殊，紧邻小学，下班时间接送孩子的家长进大厅坐着休息，看把我们沙发都快坐坏了。 那么这样的收费合理吗？对此啊，记者也联系了消协，消协对此表示，该酒店该不该收取费用，不属于他们的管理范畴之内。 在宾馆大厅自己的范围内，因为一些原因保护自己的利益，当然能设置类似的规定。某些市民对此也表示理解，但同时也有人表示不支持。虽然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不让他们收费用，但作为一个社会企业，应该多一点社会责任感，方便市民。 哎呦， 给他抬起来。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王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都我大磊一人忙活，小花小柱帮忙啊，街坊们到齐了。